第五集，恶魔之魂再现。奥格瑞姆毁灭之锤，黑石氏族的酋长，部落的大酋长，正端详着这一切。当他的战士们毁灭暴风城的时候，他就站在这座曾经宏伟壮丽的城池正中央。无论他看向什么方向，满目所见都是毁灭与破坏，即使是石质建筑也被焚毁，街道上布满了尸体与瓦砾，鲜血淌过石板路，积聚成的血泊随处可见，声声惨叫意味着又有幸存者被发现，正在遭到折磨。毁灭之锤点了点头，真不错。暴风城曾经是一座雄伟的城市，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障碍。他曾经一度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登上暴风城高大的城墙，能否击败城中那些意志坚定的守军。虽然部落在人数上占据上风，但是人类凭借他们的战绩与意志坚持反击，在这一点上，毁灭之锤对他们深感敬佩。他们是可敬的对手，但他们就像其他敌人一样，仍然无可避免地被部落的力量所击败。城池已被攻破，守军非死即逃，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归部落所有。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与他们的故乡在经受灾变之前，在被古尔丹和他做出的蠢事毁灭之前是如此的相似。毁灭之锤心头一凛，握住他那柄预言战锤的手攥得更紧。古尔丹，那个狡猾的家伙，那个曾经是萨满的术士，他所带来的麻烦远大于他的贡献。要不是他打开了通向这个新世界的通道，他早就被愤怒的族人撕成碎片了。然而这个阴谋家不知怎么的竟然还利用了这一点，他控制了黑手，没准黑手早就是他的傀儡。毁灭之锤对他这位前酋长观察多年，明白这个魁梧的兽人战士远比他所表现出来的要精明，但这还不够。古尔丹利用黑手的自负左右着他，掌握了大权。毁灭之锤确信，将各氏族统一为部落的计划背后一定有古尔丹在推动，而古尔丹的暗影议会一直在幕后统治着一切。他们提出建议的方式永远不会使黑手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发号施令。毁灭之锤冷笑着，至少现在这都结束了。被迫杀死黑手并不是他所乐见的，他曾是这位大酋长的副官，并且发誓将与他并肩作战，而非与他敌对。但按照传统，一名战士有权挑战酋长，以争夺统治地位。毁灭之锤最终不得不选择了这条路，他赢了，他也知道自己必须赢。他一锤击碎了黑手的头骨，也因此赢得了掌控黑石氏族还有整个部落的权利，剩下要对付的只有暗影议会，这正合他意。这段回忆使他轻笑出声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兽人知晓暗影议会的存在，更不要说议会成员的身份和他们的巢穴了。但毁灭之锤知道该去问谁。半兽人加罗纳被拷打之后说出了暗影议会的位置，显然他混血的血脉让他脆弱，使他忍受不了多少拷打。当毁灭之锤闯入术士们的会议现场时，他们脸上的神情真是有趣至极。而当毁灭之锤冲进房间屠杀他们时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是精彩。那一天，毁灭之锤粉碎了暗影议会的权柄，他不会像黑手那样被操纵，他会自行决定所进行的战斗，制定自己的计划，不是为了任何人争夺权力，而是为了自己族人的生存。仿佛被他的思绪所召唤，毁灭之锤注意到有两个身影沿着浸满鲜血的宽阔街道向他走来，其中一个身影比普通兽人更加矮小，而另一个则要高大许多，而且外形怪异。毁灭之锤立即认出了他们，他冷笑着露出了自己的獠牙。当古尔丹和他的仆从古加尔靠近时，毁灭之锤紧紧地盯着古尔丹，仅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一下他魁梧的食人魔仆从古加尔。就像大多数兽人一样， 毁灭之锤与食人魔战斗了一辈子，他对黑手与这些怪物结盟深感厌恶，但他也承认这些食人魔在战斗中十分有用，但他仍然不喜欢他们，也不信任他们，尤其是古加尔。古加尔是那种稀有的双头食人魔，比他那些粗野的同胞们要聪明得多。他本身是一名法师，一名掌握着如此强大力量的食人魔，令毁灭之锤忧心忡忡。再加上古加尔还掌控着暮光之锤氏族，和那些追随他的兽人们一样狂热，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双头食人魔异常危险。毁灭之锤不会让他的这些担忧表露出来，但只要这个食人魔接近，他都会紧紧握住自己的战锤。 你完成任务了吗，古尔丹？ 还没有，但我终于摆脱了我漫长沉睡的影响，同时我还带来了从那次沉睡中所得到的信息。 哦，你从沉睡中得到了新知识？ 他向我展示了通向强大力量的途径。 是你的力量，还是部落的力量？ 既是我的力量，也是部落的力量。我看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古老的超乎想象，甚至比我们家乡的圣山还要古老。那个地方深藏在波涛之下，其中蕴含着可以重塑这个世界的力量。我们可以将这股力量据为己有，这样我们将无可匹敌。 现在我们就无可匹敌，而且相比起你所发现的什么污秽巫术，我更喜欢我忠实的战锤与利斧。看看上一次你的阴谋诡计对我们的世界，对我们的族人做了什么。我绝不会允许你再一次毁灭他们，或者破坏这个我们正要征服的新世界。 这力量远比你的欲求更加重要，我的使命就藏在那片水域之下，你绝不可能阻止我。部落只是我们整个种族走出的第一步，带领他们更进一步的将会是我，而不是你。 小心说话。你还记得你的宝贝暗影一会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我立即敲碎你的头骨，那么你该如何完成你那所谓的使命呢？不要以为你身边这个可恶的食人魔可以救你。我以前打倒过食人魔，甚至杀死过歌龙，现在我可以也乐意再来一次。你的打算无关紧要，只有部落的目标最为重要。 当然，您说的对，必须一切以部落为上。我有许多新想法，有助于我们的征服大业。但首先，我会交出我所承诺过的那些战士，他们无可匹敌，但又完全服从于您。 很好。 在某一瞬间，毁灭之锤看到怒火在古尔丹的双眼中闪过，他知道这名术士可能不会就此屈服，这还让他心底感到有些高兴。就像所有兽人一样，毁灭之锤对他种族中的萨满一直十分敬重和钦佩，但这些术士与萨满截然不同，他们的力量并非来自元素或先祖之魂，而是来自另一个恐怖的源头。正是他们的魔法将他的人民从健康的棕色皮肤变成了可怕的绿色，还毁掉了自己的世界，迫使他们来到这里以求生存。而古尔丹正是这群术士的头领，他们的煽动者，至今为止也是他们之中最强大、最狡猾，也是最自私的一个。毁灭之锤明白这些术士们对部落的价值，但他忍不住心想，这些人不存在才好。也许古尔丹从他的双眼中看出了这些想法，他的怒火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谨慎和勉强装出来的尊重。毁灭之锤转过身去，示意古尔丹和他的随从退下。古尔丹知趣地鞠躬走开， 古加尔踏着重步走在他身边。毁灭之锤明白，他现在得小心地盯着他们俩。以古尔丹的为人，他不会对侮辱一笑置之，也不会容忍任何人长时间地控制他。但只要这个术士不跨过底线，他的法术都很有价值。毁灭之锤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，他们越快击败所有敌人，他的族人就能越早地放下他们的武器，重建他们的家园。毁灭之锤心里想着这些，开始寻找他的另一个副官。他最终在一座曾经高大的厅堂里找到了那名副官，他正在享用那些刚刚找到的好酒和美食。 佐罗西德， 毁灭之锤，事情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。 祖鲁西德听到毁灭之锤喊他的名字，向上瞥了一眼，赶紧推开面前的酒杯与大盘子，站起了身。虽然祖鲁西德衰老枯瘦，在他凌乱的灰色发辫下，棕红色的双眼仍然目光锐利。与古尔丹不同，祖鲁西德并没有嗫嚅或鞠躬，毁灭之锤也敬重这一点。祖鲁西德自己就是个酋长，龙侯氏族的首领，他同时也是一名萨满，唯一一名仍然与部落同行的萨满。正是这种力量及其潜力，令毁灭之锤十分感兴趣。祖鲁西德此时的脸上写满了厌恶。几个月以前，祖鲁西德找到毁灭之锤，述说了正纠缠他的一些奇怪幻象。这些幻象是关于一座山脉，山中的深处埋藏着一件强大的宝物，这件宝物无关财富，而是蕴含力量。毁灭之锤尊重这名老萨满，也还记得在他们原来的世界，萨满们预言幻象的强大力量。他同意了祖鲁西德的请求，让他带着他的氏族搜寻那座山和其中隐藏的力量。搜寻花费了数周，但龙侯氏族最终在地底深处找到了一个洞穴，还有洞中的一件奇怪物体，一个金色圆盘，他们将之称为恶魔之魂。虽然毁灭之锤从未亲眼见过这件神器，但祖鲁西德向他保证，那个东西散发着古老而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不幸的是，事实证明这股力量难以被驾驭。 你向我保证能够激发他的力量？ 我会的，恶魔之魂中蕴含着极大的能量，足够让我们击碎群山，撕裂天空。但他一直在抵抗我的法术，我会找到关键的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的。我曾在梦中看到过，一旦我们能够释放其中的力量，我们就能用它来奴役我们所选中的仆从。利用这些仆从，我们将能够统治天空，将火焰倾泻在所有与我们作对的人头上。 很好，一切就绪的时候告诉我。 当然。 祖鲁西德的狂热令毁灭之锤不时感到担忧，但他从未质疑过祖鲁西德的忠诚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意这个老兽人进行搜索，却断然拒绝了古尔丹同样根据幻象去寻求力量的要求。毁灭之锤明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祖鲁西德都不会背叛他，或是背叛他们的族人。而如果这个恶魔之魂能做到祖鲁西德所保证过的一半，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能使萨满的预言成真，那么这的确能确保部落在战斗中取得优势。祖鲁西德用一个沾着鲜血的金色酒罐重新斟满自己的酒杯，举杯向毁灭之锤致意。毁灭之锤让这个萨满继续他的庆祝，又重新开始在这座被攻陷的城中漫步。他喜欢亲眼看看他的战士们在做什么，他也明白看着他们的领袖走在身边，让他们感到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，这让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。黑手也明白这一点，让其他兽人不但视他为酋长，也将他视为他们的同袍战士。这正是毁灭之锤从他的前任身上学到的经验之一。他与祖鲁西德的见面也除去了古尔丹留在他口中的那股酸味。走过这些街道时，毁灭之锤感到自己情绪高昂，他的族人在这里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，值得庆祝一番。他会让他们享乐几天，然后他们就会继续奔向下一个目标。而此时，古尔丹在几栋建筑之外